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各位好，戴希南你好， 你好。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的节目有四个议题。一，洪水桥下村绿色运输系统建议放弃高架改用路面的模式。二，落安排简约公屋四条巴士线接驳市中心。三，北葵涌体育馆工人高台堕下不治。四，建议简化着令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退休的机制。头两条题目咧都系同屯门嘅交通有关，因为今日屯门区议会嘅一个委员会嘅讨论就带出头两个议题。 其实都唔系净系交通问题，系因为房屋问题引起嘅。咁所以依家我谂依轮咧，因为政府加快起公屋啊、过渡性房屋啊等等咧，就依个一个就有嗰个房屋问题啦，同埋即系嗰啲人边啲人入住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咁你入住咗之后你要交通㗎嘛。 係啊。 咁啊、嗯、所以两个问题依家都引起好多人嘅讨论㗎。 睇头一条问题就係、是、洪水桥下村嘅绿色运输系统啊，建议放弃高架改用路面嘅模式。我视为洪水桥系我嘅故乡之一。 係咩？ 係啊，因为我少年时代呢就喺洪水桥一个非常之偏远嘅乡村嗰处长大。啊咁啊！细个嗰阵时候，我细个即系都几十年前啦吓。啲、啊、人话：，哎，洪水桥好有发展潜力啊，将来收地啊，讲几十年都未唔系真，呢铺真噶啦。我相信，因为而家佢洪水桥嘅地理位置咧，喺香港同内地嘅融合，尤其是交通上面嘅往还系好频繁嘛。佢嘅地理位置嘅优势，所以呢洪水桥发展系无可置疑嘅。咁啊，现在问题就系、是。今日屯门区议会就讨论到嗰个吓洪水桥下村嘅绿色运输系统啊，讲研究咗好耐噶啦，系用乜嘢模式咧？咁曾经讲过高架嘅，咁啊现在话放弃高架，改用路面模式嘅高架同埋路面模式有咩分别咧？ 唔系咁啊，政府做嘢梗有两个口嘅，即系佢原先一个做法，依家又改另一个做法，梗有理由嘅。我谂最大嘅。问题咧，我哋可以咧用一个类同嘅比较啦，就 系 啱啱屯门早期咧，就起轻铁啊嘛， 系 嘛 吓？ 啊，我同你一样，我就唔喺屯，我就唔喺屯门住，但我就喺屯门工作咗23年， 系 退休都10年啦，系啦。咁啊，所以我对而且嗰阵时起轻铁咧，就我就会喺嗰个咨询委员会度，所以我有啲。討論咧，我覺得都似曾相識嘅。 係 嗱，個原因係乜嘢咧？當時就、你知啦，咁你整咗個輕鐵，咁當然當時都好多人拗啦。究竟 新興事物嚟嘅，當年 係啊，行得咁快，咁啊，當然有個輕鐵梗係好啦。但你行得咁快，又有冇危險啊？咁仲係咪起個過程當中都仲險象環生嘅？有好多細路仔啊，跟住架輕鐵咧，掹住個車後邊試行嘅時候咧，後邊當好似即係當遊樂場咁玩。但係嗰啲都係。一段时间嘅问题啫，咁但系起咗轻铁之后咧，都仲有啲问题喺度讨论嘅，例如咧，即系虽然咧佢就自己自成一个系统啦， 但系有十字路口就麻烦， 冇错啦，就有个使用权嘅即系个路权问题，咁就个使用权啦、信号啊咁都好多争论嘅。 咁现在係话用呢、這个叫做地面方案啦。 咁佢呢个地面方案就係而家无轨轻铁嚟嘅，其实 佢而家未定係无轨轻铁啦，定係无轨轻铁啦， 无轨 电车。 无轨电车啦，即係佢。 定係所謂叫做新式嘅巴士咧，咁、就未定嘅。咁但係問題就話唔用呢個高架，用路面。咁就會有個十字路口嘅問題啦，啲人就擔心會重蹈輕鐵嘅覆轍啦。 係啊， 你頭先所講嗰個啦。 係啦。 咁咁而問題點樣咧？咁而家用嗰個無軌電車或者環保巴士啊，而家佢叫 做係啊係啊 係啊。嗱土木工程拓展署嘅總工程師啊鍾樂展嘅解釋咧，佢介紹咧就話，依家個方案咧靈活性比較高。 咁就隨時亦都可以加派特別班次，或者調配車輛咧都可以做到。因為咧佢喺路面啊冇軌道啊嘛。咁就譬如咧有需要嘅時候咧，喺合適嘅道路上面都可以將套系統咧延伸出去嘅。咁啊，屯門區議會副主席啊黃丹晴咧，佢就其實係應該咁講就諷刺啊。佢話你而家你政府講嗰個咧個方案咧，實情即係。有交碌嘅輕鐵啫嘛，咁樣 係，唔係佢，我諗佢除咗依個之外咧，我諗佢區議會主席都有少少諷刺嘅。係，你話頭先我有你個比喻，你用巴士啊，因為用電車咧，佢哋多數都中意用電車，因為覺得依家依個新嘅系統行得好慢啊。 係啊，係依家嗰個系統，佢而家建議根據佢介紹啊，呢個綠色運輸系統走線建議係全長16公里，咁啊貫通。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去到元朗南的发展。另外呢就第一期长度呢就 4.5 公里。预计行车就12分钟平均时速就20公里。 即是电车咁嘅速度啊。 咁好鬼慢咁样。不过据介绍呢就话佢计埋呢个上落客嘅时间嘅。所以呢实情呢就比一般巴士都是快咁样，咁就系咁讲啦吓。而家嗰个速度嗰个系一个问题，最担心就系同十字路口嗰度争路。 个路权问题。 路权问题，除咗争路之外，路权问题之外，因为有呢个情况咧，大家要让大家嘛，即系兴而家屯门嘅轻铁、元朗呢啲都系啦，要让呢个十字方向嘅车嘛， 系 同佢垂直方向嘅车嘛，于是乎咪周大家都嚟等大家咯。嗰时嗰啲红绿灯好鬼慢，好鬼耐噶，你喺屯门做嘢咁耐，你知啦，系咪有阵时好鬼猛噶？搞极都仲未过得路嘅咩？几分钟嘅真系有阵时真系吓， 啱啱好又有个车嚟噶啦，又真系啦。 有冇夸张咗啊？真系几分钟嘅又？ 唔系一次时啦，即系睇你够唔够运啦。即系我就属于够运啲，就冇成日撞正啲咁嘅情况。不过咁啦，仲有一个另一个问题咧，因为你唔用架空咧，就占用路面嘅，其实都系。 唔用路系咁佢话唔系佢介绍就有啲某啲地方咧就会分层嘅，即系嗰个交叉位啊， 交叉位先交叉啫， 就会分层嘅，分层嘅吓。咁啊，巴士呢家嘢咧，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就巴士咪就系巴士咯， 系 咪一架载好多人嘅车咯， 系 交碌嘅咯，冇路轨嘅咯，咁样。实情喺好多城市咧，而家就出现一啲叫做公 BRT 啊，就係、是、唔同地方有唔同叫法啦。Bus Rapid Transit 台灣就叫做公車捷運系統，大陸又叫做快速公交系統，馬來西亞叫做快捷巴士系統，簡稱係 BRT。佢其實點嘅咧就係、有啲人話佢地面上嘅地鐵，佢因為結合咗地鐵同捷運嘅容量、速度。嘅同呢啲地鐵嘅好處就係捷運啦，容量大啦，速度快啦，而呢個巴士咧就係低成本、靈活、簡單。咁 BRT 咧就係結合咗呢兩種， 仲有上落方便 特質。 巴士都上落方便過地鐵嘅， 結合咗呢兩樣嘅特質。而興建上面因為冇呢個鐵路嘅冇軌道咧，相信造價亦都比平啲。 我聽講話，如果用呢、這個。巴士呢个方法呢就平成半咁滞 嘅。咁佢唔一定係一卡嘅，好多时几卡嘅。 係啦。 边个话斋屯门区议会副主席话斋有碌㗎囉。即係交碌囉。 係啊。 咁样。 所以有好有弊嘅依家。咁依家问题就要讨论下权衡利弊同埋总结呢个轻铁嘅经验。究竟从长远嘅角度，即係唔係从短暂嘅角度啦。究竟边个方案係利多於弊咧， 係可以傾，可以傾。好多人咧，包括我在內，都對於啲公共交通系統好有興趣嘅，係 嘛？ 去親每一個旅行，某啲城市，我專登走去搭人哋嗰啲交通系統嘅，好有趣嘅其實。嗱，現在咧，我哋係請嚟屯門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及環境衞生委員會主席林仲海議員啊，林議員你好啊。 林议员，你觉得利多于弊，弊多于利啊？依家唔用呢个架空嘅方法， 请佢讲咗嗰啲事情本身先。 系啊，系啊，好啊，好，好， 好唔好？可唔可以请你啊，同我哋引述或者介绍下，土木工程拓展署同埋顾问公司，佢哋点讲而家个建议先？然后先讲你意见好唔好啊？ 好好。嗱，今朝早咧就土拓署咧就嚟区议会咧就介绍咗佢哋嗰个叫做嘅綠色運輸系統啦，咁就嗱， 咁過往咧，我哋都知道咧，輕鐵咧就好多時都俾人詬病啦嚇。咁啊，一又即係霸佔咗嗰個路面嘅優先權啦。 係啊。 二咧又搞到咧就周圍塞車啊。咁、交通意外都唔少添啦，就正係啊。咁今朝早土託處嚟屯門區議會簡介呢一個嘅綠色運輸系統咧，我自己睇佢咧就即係其實好似差唔多巴士專線咁嚇，咁就只係佢加多咗個叫做綠色運輸系統啦，咁啊， 係，係咯， 係咯，咁咁我自己睇咧就而家呢一個，如果佢係用呢、這、一個。所謂嘅環保嘅綠色嘅叫做地面運輸系統咧，咁、我覺得佢都好嘅，好過用輕鐵嗰個模式咧，就將嗰個路面咧係霸佔咗咧，就反而係留到一個空間咧俾大家共享嘅。 佢有軌道就唔喐得嘛，係咪？即係冇得喐。 係啦，有軌就冇得喐啊嘛。咁但係而家佢冇軌啊嘛。咁冇軌就變咗係即係佢就可以係靈活性啦，靈活性大啲啦。 係 啊，咁同埋亦都個路面咧，亦都可以係同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咧係共享啦。 系，喂，咁但系当局咧，而家所讲嘅当局即系土托处啦，同埋顾问公司咧，咁佢有冇讲话呢个高架咁样咩唔好啫？做咩唔用高架咧？咁样佢一定讲嘅系咪？佢点讲啊？ 系啊系啊，嗱，高架咧，佢讲咗高架唔好处咧，就第一就系嗰个成本贵啦， 系 啊，第二咧就系高架咧会造成一个景观嗰个问题啦，咁可能挡咗好多嘅视线啦，咁 系。 咁第三个问题咧，佢都讲嘅就系话，当乘客登车或者系落车嘅时候咧，佢系需要咧系经过一个升高降低嗰、那个 落地面啊嘛，因为要嗬 要系啦，咁因为佢升高有架空啊嘛，咪要上上面咯咁。咁如果佢比较过咧，就话如果喺地面咧，就嗰个出行咧就会方便啲嘅咁啊，系呢几个比较啊。 另外一方面就高架的话咧，就换言之，佢同地面之间咧就系、是、会有一个引路或者连接路嘅关系啦嘛，因为佢两个水平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可能要起好多升降机啊、手梯啊、楼梯啊等等啊咁啊。 不过咁，其实而家好多行人天桥实整已经提升咗个地面上面噶啦。其实又 系 嘛，而家啲商场全部都咁样吓，连埋晒，一屯门又好，荃湾又好，周围都好，嗰啲行人天桥连接晒高一个层面噶嘛，唔系地面噶啦已经。 系，咁变咗佢可能佢自己考虑咧就话，咁咪造成咗一个成本嗰个增加咯，咁啊，因为起上去上上面咁。咁另一个问题咧，我自己睇咧就话，如果佢喺做一个高价嘅咁佢都会佔有咗地面嘅一啲空間，咁然後咧就喺上面咧係做一個咧，我相信都係佢自己獨享嘅一個道路網絡啦，咁呢一度咧可能對於嗰個土地嘅共享咧，又未必發揮得咁好嘅。 即係話你意思即係話呢個系統都有佢專用道路嘅，係咪啊？ 而家呢個政府推銷呢個咧就係冇嘅，咁有一部分有一部分，咁我哋問佢咁話，喺一啲繁忙嘅路口咧， 係啊， 佢哋係會有一個架空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專用㗎啦， 係， 咁其他嘅路面咧，佢就係會同普通嘅車輛係共享嘅，咁我亦都問咗佢啦，我話，咁我話你哋喺一啲路口上面有冇一啲係優先過路權啊？咁，咁佢就話。這個問題呢他們還都在這裡考慮但是不排除的、但基本上呢他說都是希望呢是用一個共享的模式呢去推動這個系統啦、 現在那個綠色運輸系統的願景 就是很動人的 又环保啊！ 因为洪水桥新下村嘅新一代新市镇嚟噶嘛，又话有现代服务业嘅枢纽啊嘛，又话集呢个绿色运输系统、行人道同埋单车径一体嘅环保运输走廊啊嘛，咁啊另外又连接呢个元朗南发展咁。 變咗咧嚇，嗰度又元朗南嗰個發展，包括有呢個就業嘅就業帶啊，都會生活區啊，樂活生活區啊，咁樣洪水橋嗰度有物流企業科技區啊，咁之處嚟宏偉都不得了，願景就係好啦。今日講完咗嘅官方嗰個介紹，而家個建議方案，即係你請你講下你嘅意見啦。 我就覺得當然其實係嗰個地面嗰、那個那個模式咧， 係 我都覺得係應該係可行嘅。 OK， 因為喺嗰度咧，如果你真係要一個架空嘅話咧，咁可能嗰啲乘客咧上上落落咧都係有一定嘅困難。 嗯， 咁就另一個咧就我覺得都幾吸引咧，就係佢用一個就話環保啦嚇。嗰、那個可能第時咧，嗱佢又冇講定咧，究竟係用邊個能源嘅、哦？咁我都問佢，咁我話你所謂環保咧，係咪指現時嗰個輕能啊？咁，咁佢話其中呢個係一個方向，但係個前提咧就係要環保嘅。佢話到時候咧，可能個發展咧，可能有一啲嘅能量咧，即係能源咧系比氢能更加好嘅话咧， 系 可能佢哋都会系使用嘅咁啊。 暂时所谓环绿色咁啊，一系就氢气，一系就电咯。 系咯， 系呢两味嘅啫，呢家系嘛？ 咁啊， 第时唔知 啊。最新就话系氢能啊嘛 吓。氢能系准确啲讲系氢能系冇错。咁你有啲同事嘅区议员嘅同事就好担心会重蹈呢、這个轻铁嘅覆辙，十字路口嗰度有路权问题争路，令至咧就即系你同佢垂直方向嗰啲人咪要等等过马路，唔系人嘅过马路啫，车要过路啦，个平交路好似叫做吓，嗰就好延误时间。你系咪都有同感咧吓？ 系啊，嗱，所以我今日咧就问咗土作处啦，我话咁其实你哋有冇一个谂法，就系嗰个路口使用嗰个优先咧？咁啊，因为轻铁咧，我哋都知道咧，佢就系有一个优先过路权噶嘛， 系， 不过就好多咧就俾我哋区议会咧就都要求取消咗啦， 系。 咁因为佢就係因为要等佢嘅优先呢，就变咗令到大家呢就即係好唔耐烦啦咁。咁不过我照睇佢今日嗰个简介呢， 係 佢所谓嘅优先嘅地方呢应该唔多嘅。 喔、 哦。不过佢就冇讲得到呢係喺边个路口。咁我就觉得就如果佢係咁去呢，佢就要去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呢，就係、是、第时嗰、那个所謂的集體運輸系統會不會是受到其他的路面使用者的阻礙呢，是變成它是發揮不到一個最佳 的功能出來的。 是，那究竟它那個那些叫做十字路口多不多，就視乎它的走線咯。它有幅走線圖整出來的，你有沒有細心研究那些路口啊？你 們我們呢就因為睇唔到咁仔細啊，咁就係喺佢嗰個站點嗰度咧，我哋係基本上咧，我哋都睇得到，但係佢所經過嗰個路口咧，就未必係一啲太主要嘅路口，都係喺一個小區裏面，比如話佢個有一個點咧，就喺泥圍嗰度起點嘅。 哦，好，咁啊有機會我哋再長談下阿林仲海議員啊，跟住落嚟我哋有新聞報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新兴大厦再有石屎堕下，击中一架九巴，冇人受伤，一名装修工程负责人被捕。警方话，朝早九点几接报，怀疑有石屎从新兴大厦高处堕下，并且系击中一架巴士，车顶损毁。警方話，經初步調查，相信大廈外牆正係進行工程期間，一塊大約25×25厘米嘅石屎從高處墮下， 一名47岁装修工程负责人怀疑同案件有关，涉嫌容许物件从高处堕下，正系被扣留调查。屋宇署回复查询嘅时候话，初步怀疑现场最下嘅批档属于有关承建商喺修葺大厦外墙时已经移除嘅部分批档。高铁下个星期一起容许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深圳福田站的乘客，可以在乘车日当日免费额外办理最多3次变更车次手续。港铁表示，往返两个车站的乘客如果希望更改车次，可以在原来车次开出之前45分钟至开车之后1小时内更改。相關車次需要在即日38班以西九龍站或者福田站為始發及終點站的車次之中選擇，當中不包括以福田為中途站的車次。港鐵表示，完成簡單更改車次的步驟之後，系統會自動為乘客編配與原車次相同等級的座位或者無預留座位。如果獲編配無預留座位，乘客可能需要在指定車廂站立乘車。警方國安處正通緝8名身處海外的人士，包括郭鳳儀。據了解，國安處朝早突擊到郭鳳儀在港父母的單位，將她的父母帶返警署，調查他們是否仍然與郭鳳儀有任何形式的聯絡或者金錢往來。其余被通缉的人士包括任建峰、袁公义、郭荣亨、许志峰、蒙兆达、刘祖迪同埋罗冠聪，警方每人悬红100万元。警方话，国安处高度重视案件，相信会继续就其余被通缉人士的在港联系人或者代理人展开调查，深入追究相关人士的罪责。南韓文化體育觀光部確認，新萬金世界童軍大露營活動的閉營營地。新萬金世界童軍大露營活動的閉營儀式和流行音樂演唱會將會在星期五移師到在首爾的上岩體育館、上岩體育場舉行，稍後公布節目和演出人員名單。文体部表示，考虑到热带气旋卡努的移动路径，预料将会贯穿朝鲜半岛，与世界童军大露营组委会商讨之后作出今次决定。又说安排各地童军离开新晚金露营场，转到首都圈停留，已经综合考虑风暴、上岩体育场环境和举办活动的经验等的因素。世界童軍大露營活動因為風暴關係提早結束，大約36000名參加者今日陸續撤離。總統尹錫月提前結束休假，翻辦公室與幕僚開會，檢視離營、住宿及文化體驗等的安排，並指示全體政府部門在活動結束之前都要全力以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骤雨逐渐增多，随后1-2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阿 N 先提翻另一宗交通意外消息，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现时系有道路事故嘅，咁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月道，仲有新清水湾道近住彩云村。而较早前七咸道南往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龙尾去到卫理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 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较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到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开始车多噶啦。提翻大家啲封路嘅措施，受到石屎剥落影响，弥敦道往深水埗近住新兴大厦嘅慢线需要封闭。现时弥敦道新兴大厦对出嘅巴士站需要临时停用。另外，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尖东摩地道往红磡方向近住缅甸台的快线都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伍总，我哋今次过嚟就系想同你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你真系想搞到鱼死网破咩？ 网破唔破我唔知，总之我而家已经系一条死鱼。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各位听众，不论你系咪住喺屯门都好啦吓、啊。对于而家我哋刚才所讲紧嘅呢个叫做绿色系统运输系统啊，有啲乜嘢睇法咧？咁可以打电话嚟倾，打电话嚟倾倾啊！电话号码系1872311，实情又唔系净系屯门嘅，其他区都出现啲类似嘅讨论。例如是東九龍啦、啟德區啊，即係之類係嘛？咁呢都係有類似用乜嘢嘅系統嘅係既環保、綠色又方便到大家咧。 但屯門咧就多咗一樣嘢，就係、是、之前佢試過有輕鐵啊嘛。係啊，呢個有比較。 咁屯門輕鐵就有個有個故事嘅嚇、故事第一先再講咯，好長篇嘅故事。好，現在咧我哋請嚟屯門區議會副主席啊黃丹晴議員啊，黃議員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我见到啲报道咧，就话听见你讲咧，你话诶，政府而家介绍嗰个乜鬼嘢系统，只不过系用胶碌嘅轻铁啫嘛，系咪啊？就负面评论比较多，你为主系咪啊？ 系嘅，因为始终咧，我哋作为屯门人啦，同轻铁共存咗咁多年啦，咁其实见到佢成个系统讲咗好多唔同优点、缺点，缺点我冇讲啦咁但我哋睇到嗰啲缺点啦，系其实换翻个名，其实将佢摆翻落去轻铁嗰度，其实好似系差唔多嘅嘢，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啲疑问、就是，就系啊，会唔会最后变到？同依家輕鐵一樣，佔用咗好多個路面咧，咁樣咯，係啦。 但係你話佢差唔多，又好唔同喎嗱。第一，你話齋佢膠碌啊，唔係先？呢個講笑啫。最主要佢冇路軌啊，嚇。 係啊， 有路軌就嗰個靈活性就同有路軌靈活性肯定冇路軌咁高啦，係咪？ 冇錯，冇錯。 嗯， 係啊，因為咧，佢就話咧，佢係用咗一個專，即係就專有個路面啦，去處理啦。如果佢係用無軌嘅電車嘅話，其實佢都一樣要畫一條線。 係。 咁 咁樣嘅情況之下，咁其實佢如果要再去拓展一啲新嘅路段嘅時候，咁其實佢一樣都係要劃線嘅喎。咁如果佢劃線喺原有嘅路面劃線，咪即係佔用咗原有嘅路面咯。咁如果佢再無啦啦要興建一條新嘅路嘅時候，咁其實咪要再大興土木過啦，喺原有而家規劃咗嘅地方。咁所以就係佢而家set 咗呢一个规划嘅大纲嘅时候，其实佢就好难再翻转头再起过啦。 我睇佢个官方派嗰份资料咧，即系土托处嗰份派嗰份嘢啊，佢个讲法就话呢个绿色运输系统系视乎需要积极考虑采用专用道路。咁啊，即系话咧，佢又冇完全排除呢个专用道路，不过咧就系、视乎需要先至积极考虑咁样吓，所以言下之意，佢都唔知系咪可以唔用专用道路，佢都唔用咧？你嘅理解，佢哋系点讲？ 所以佢今次就好得意咁样，就有两个 option 打出嚟嘅。 系 咁，而我都有喺个会上面讲，就系佢嗰个巴士。即係佢個巴士係相對容易理解啲嘅，因為如果真係萬一啲發生啲咩情況，咁巴士係真係可以即時轉彎，用翻啲原本嘅路段都可以投入到個服務噶嘛。咁但係如果係一個無軌嘅電車嘅時候，因為佢要跟住 喺 路面 一條路線嘛， 幾號先行到，咁就難啲有一個佢所謂嘅靈活性喺度咯。 這個都係冇進一步說明喎，要嚇，咁啊暫時就唔係話好清楚。 係啦，冇錯，資料都唔係好足夠，暫時都。 咁你總嘅嚟講咧，如果根據今日土木工處嚟。解釋咧，你覺得政府一個新嘅想法係利多於弊，弊多於利咧？ 我諗暫時佢俾到個資料出嚟咧，其實就啲圖片都好靚，即係睇落都即係好似好新個區域，即係有啲新嘅嘢。咁但係我哋會睇個效率多少少，就係如果即係根據佢今日講出嚟嘅資料啦，如果行。12分鐘的路程，它平均路段它只是每小時行到20公里的話呢，那效率就似乎真的不是那麼高了。那他們真的要想一想怎樣去提高那個效率。 好啦，嗱，头先你话斋，即系作为屯门人咧，对于个屯门轻铁咧就真系好有意见得啊啦。嗱，又可唔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讲啦？无论政府叫嗰个乜鬼嘢系统都好啦，你觉得一啲？边啲方面屯门轻铁有嘅问题，一定唔好再出现。不如讲啲具体啲你嘅意见好冇？除咗头先讲嘅十字路口， 我谂就系个路权嘅问题啦。因为喺屯门咧，就喺我区为例啦，咁附近其实就有一个十字路口，咁就系因为佢要让轻铁，咁好多时咧啲车咧就因为啲交通灯佢有啲顺序噶嘛，咁就一路等，咁到。每一晚都是的，就在呢家呢一刻的時間咧，就已經開始塞緊嘅啦。咁就塞嗰個長度都起碼有一至1.5個輕鐵站咁長。咁所以就每日都發生緊嘅呢件事。咁所以就好擔心，如果去到喺洪水橋新發展區呢個系統咧，當佢要過馬路嗰陣時咧，就會面對到呢個情況出現，咁就好影響交通。尤其是洪水橋咧嗰度都多大型車輛嘅嗰度。 係嗱。佢嗰份資料介紹咧，就話呢個環保路面模式有啲咩特色咧？幾個方面嘅，一就喺專用或者共用嘅道路嗰度運作，咁啊視乎需要咧積極考慮採用專用道路，會建議咧喺主要路口同其他道路交通分層分隔。達至整體交通暢順，即係十字路口嗰個問題，即係佢又面對啦。另外咧，亦都要設計以乘客為本，將設有實時到站資訊顯示屏，亦都設有停車彎同埋呢個超車道嚟提供靈活路線嘅服務。呢個所謂停車彎，即係彎咗入去，即係唔使阻住條路啦。咁嘅意思啦嚇，我哋一般人都叫停車彎啦。亦都採用呢個叫車外收費系統，縮短上落車嘅時間。咁現在輕鐵都係車外收費系統嚟㗎啦，唔喺車上面買飛㗎嘛。系嘛？打巴士就唔同啦，我哋巴士喺巴士嗰度，每个人上车嘅时候，嘟嘟嘟咁啊嘛。咁佢系佢依个车外收费系统啊，佢话将会。咁另外咧，采用低地台设计，嗱，依家无障碍系统啦，咁啊要一定要低地台啦，系嘛？咁呢啲系佢讲嘅优点。咁啊缺点佢冇讲，你话斋。 黄议员，我仲有一个问题啦。梁家永咧就同你讨论咧，就呢个政府今次嘅建议咧，究竟即系佢哋觉得佢个建议有咩对交通上嘅或者个上落方便嗰啲好处啦，同埋点样避免咗嗰啲即系负面嘅问题啦。咁呢个纯粹从交通嘅角度啫。 嗯， 但如果我哋真系做一个架空系统咧。你變咗就可能要諗多啲咁多嘢，因為你做咗個交通系統出嚟，你其實仲可能要貫穿嗰啲屋苑啊、商場啊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嘢。你又諗到如果用架空系統，唔用負面嘅角度，用個正面清單，你會列到啲咩好處出嚟？即係當然呢樣嘢就要再喺個成本上再加，但係嗰個好處可能就有更多喎。你哋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咧？ 嗯 如果架空嘅话咧，咁一来啦，佢路面嘅空间一定会可以增加翻啦。咁而且就喺嗰个未来，如果真系再需要发展啦，可能迁入嘅人口增多，或者再发展为其他区域，再延长佢嗰个路线，咁高价咧就相对系容易啲咧，去揾到地方捐窿捐罅咧，去再延展到出去嘅，系啦。 多咗一层道路咯，简单嚟讲吓， 系啦， 系啦，尤其是佢依家可能啲过路处都已经系高架啦，咁不如就全部高架晒佢，其实都唔系冇得谂嘅，咁当然成本都系个考虑嚟嘅。 系，咁你言下之意又会唔会都认为积极考虑高架咧？咁又佢而家话放弃高架嘛，即系针对性地个讨论问题啫，依家系吓。 我谂暂时咧，佢即系老实讲嘅，我觉得佢俾啲嘢咧，佢就资讯唔系太够嘅。我觉得依家去话边一个最好，边一个冇咁好咧，都系言之过早。因为佢始终连嗰、那个even 佢嗰个规划嘅大纲，其实都系好一啲好初步性嘅建议。咁、所以都要睇翻佢喺嗰个规划区里边，究竟实质佢会起到啲乜嘢？然之後再點樣配合嗰個交通呢，我諗會講得實淨啲咯，到時就可以。 嗯，暫時都唔係好詳盡嗬。咁個走線咧，走線有冇都你有一定嘅意見咧？對於佢走線， 走線我會覺得，如果佢係由成程路段行嘅話咧、就我覺得睇落就有啲長同埋有啲迂迴。即係如果我喺洪水橋直接落去元朗南嘅話咧，我谂自己踩单车应该会最快嘅方法咧，应该系啦，暂时咁睇落去。 洪水桥去元朗南， 佢有两个新发展区噶嘛？ 系啊，佢连接元朗南噶嘛？佢系 系啦，冇错。 嗯， 我谂走线方面，可能佢睇下会唔会中间画多一画喺洪福村嗰度，咁就可以令到有一啲嘅快捷线就可以通翻落去南面啦，咁样咯。 嗯，喂，我有兴趣想听下你讲喎。而家你由洪水桥踩单车去元朗南，你点踩法嘅？ 哇，我又比较少踩嗰段路段，咁但系咧就一般都系沿住青山公路嗰条单车径踩啦。 系啊， 咁就一条直路，然之后就喺唐人新村度，我谂踩翻啲马路啦，就上翻落去。咁样咯，系啦。 好啊，多谢你啊，黄丹晴啊，唔该晒。好，我哋阿黄丹晴系屯门区议会副主席嚟嘅，我哋欢迎听众电话打电话嚟倾下，电话号码1872311。接住有伍先生，听众伍先生你好， 喂， 阿伍生系有咩意见啊？ 你好，系，我就觉得咧，其实最紧要就系咁，你而家你嗰个区咧，究竟系谂住系做啲乜嘢嘅先？即系因为咧，你前几个月咧，即系政府就话喺嗰度咧起好多公屋嘅，好似话51层添啊，甚至好啦，咁起咗啲公屋嗰度咧，你谂住啲人喺边度翻工？因为咧，其实你如果你话用而家呢种嘅即系占据路面嘅嗰种智慧系统啦吓，咁咧肯定咧佢就唔会好快嘅。因为佢中间要停啊嘛，系、嘛？即系你睇下港岛区，你就知啊。港岛区有地铁、有电车、又有即系路面嘅车，即系其实呢啲有啲似电车啫。我好老实讲系嘛。咁唔系话呢种得唔得？如果你话你起呢种嘢咧，第日咧你就唔可能咧 就話又起呢個高價嘅，又起下面，因為你咁樣搞咧，你個成本就會好貴。因為你睇翻呢個啟德嗰度啊，而家咪話呢個起捷運系統，因為而家當時個規劃點啊，可能好貴啊，諸如此類咁樣。即係你去到觀塘啊，即係開元道嗰度啊，個成本好高。即係呢個你一定要係預先規劃咗，因為如果你本身諗住嗰度咧係一個高密度發展，或者又有商業嘅啊，支持呢個大陸嘅咁樣啊，咁咧多啲人喺度做嘢嘅，咁你一定要有個即係嗰個係同呢個本來道路間開嘅快速系統，否則咧啲人翻工咧，或者過幾條街咧都要好長時間，或者要踩單車咧，咁你根本就冇乜辦法咧搞到一個所謂甲級嘅商業嘅。所以咧一定要定，因為咧不過我覺得咧政府有一樣嘢大家要注意，佢北部都會區咧嗰、那個工作人口同埋呢個居住人口嘅規劃咧係1:4，但係而家其實新界北咧本身係1:3。即係如果你根據政府呢種規劃咧，好似咧就好多人會將來喺北部區都會區住，但係個工作咧其實就唔喺嗰度嘅，根本個職住分離咧越嚟越犀利。所以如果你政府而家佢咁樣提出呢樣嘢咧，咁我就恐怕咧第日搬咗去洪水橋嘅人咧，可能咧都要好長途跋涉先翻工啦。咁啊到時就都幾大件事嘅，應該就 係好啊。Okay.多謝吳先生的意見，那個職住的距離都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課題，長期以來就是職住分開咯，是不是你住住新界上班 回市區，那個交通的負荷就很重咯，所以現在也有些想法，就是政府那些自己要帶頭，一些政府的總部門的總部都搬去一些不是傳統的商業中心區那裡啊，例如由灣仔搬去第啲地方咁樣啊， 咁呢個要好大動作先得啦，呢個 而家係咁部署噶啦，係嚇積住係要分，唔好分得太離太開嘅，呢個真嘅。好，咁啊唔知啊，我哋阿蕭叔叔教英文，佢今日嗰啲詞會唔會同呢個公共運輸系統有關嘅？聽下蕭叔叔點講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 有个听众问萧叔叔，他说他有个朋友，一个很烦的朋友，每次一揸车都会跟旁边的人说，唉，我现在人车就合一。那么这个 expression 究竟怎么说呢？是英文，他就问萧叔叔了。合一呢，我们通常呢，如果英文有个 expression 呢都可以学的，就是呢 to become one。Become 是 B-E-C-O-M-E， 即是成为那个 become。One, O-N-E。成为一体，成为一件东西。所以呢，譬如你个人同个车合一，你可以话呢 ,I and my car become one。就係呢，我同个车呢係成为咗一体啦。亦都可以话 we become one， 我同你成为一体咁样啦。或者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同呢个大自然成为一体 ,to become one with nature,to become one with nature。今日讲到呢度，下集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果然萧叔叔今天教的英文就是跟这个交通运输有关，人车合一。啊！呢、这个时候我哋又请个关心呢个交通问题嘅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嘅陈恒斌议员，同大家倾下。陈恒斌你好， 系你好，两位。 啊，陈恒斌，嗱，我听到头先两位咧嘅议员咧嘅讲法咧，嗰啲利弊咧就各有嘅分析。咁嗱，我就但系咧有一个共同点啊，佢哋共同点就系、是。覺得依家資料唔夠，要做多啲咁多調查研究，佢哋先至可以做到一個決定。咁你覺得依家政府遞上嚟嘅方案咧，仲需要補翻啲咩調查研究？ 嗱，交通事務委員會咧，我哋就未討論呢件事嘅，喺立法會未傾嘅。咁可能佢今次咧都係一啲研究報告嘅公佈啦。咁但係咧，我相信咧，我哋最需要嘅就係各種造價嘅比較啦，同埋到底佢嗰個方案。是不是真的要用那么多时间由一个区去到另一个一个点由头到尾 要用比較長嘅時間同埋速度，係咪會要用好多啦？譬如話落學生去泥圍要用22分鐘咁樣，呢啲數據係點樣計算出嚟嘅？我哋都需要知道啦。 係，即係你就需要多啲，即係關於嗰個系統嘅效率啊，即係嗰啲咁樣嘅部。不過我頭先講咧，如果真係用一個架空嘅系統咧，會將來嗰個行人啊，點樣使用嗰個架空系統裏邊咧，會諗得闊啲咧，就唔係淨係咁窄，淨係為咗上落過去嗰、那個運輸系統嗰度咧，即係會可能連結商場啊、連結民居啊咁去諗咧。 嗱，如果用架空系統，當然啦，就係、是、有專用嘅路咧，就一定會係比較快捷嘅。咁同其他車咧，亦都唔會有交匯點啦，亦都唔需要停紅綠燈啦。咁整體上咧，嗰、那個效率一定會高好多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又會睇個造價喎。如果個造價去到好高嘅，又或者洪水橋本身個地質一路都唔係咁好啊，因為元朗一帶嘅地質咧。都是麻麻地的，咁若嗰個造價可以是天價的話咧，咁大家都要取捨啊。咁所以我哋都要考慮一下，究竟嗰個造價係點，可唔可以有啲估算，有啲比較咧咁樣。咁若果淨係而家嘅資料咧，我哋睇落，當然有利有弊嘅嚇，都係我相信呢件事都要客觀分析嘅。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就睇全香港嘅嘢啦。除咗屯门而家讲紧洪水桥呢啲系统究竟用乜嘢系统之外呢，现在喺我哋嘅香港社会里面有啲乜嘢嘅系统喺其他地区系讨论緊，趁呢个机会同大家讲下好唔好啊，陈恒斌。 我哋有好几个系统系一路讨论緊嘅。譬如话呢，我哋喺即係东九龙啦，东九龙喺沿住山上面呢本身有条铁路嘅。后来呢就取消了铁路的兴建，咁而家我哋又建议紧用云巴啦。咁另外我哋嘅启德呢嗰、那个区域呢，其实本身都系想会有轨道交通嘅。咁至少有呢两个地方啦。另外仲有就系我哋将军澳啦，本身有个37区，亦都会嚟紧会有大发展。咁一条铁路亦都要延长，仲有中铁线。就是由我哋錦田去即係將來一路穿過山，經過葵涌，然之後咧再去到九龍塘博東鐵嘅。咁所以咧，而家喺岸頭上面仲有大量嘅線咧係需要傾嘅，有三鐵三路啦。咁呢、這個而家講緊嘅洪水橋呢一個係區域裏面一個內部嘅交通嘅一個設計咯。 喺唔同地區嘅唔同嘅系統嘅考慮，有啲咩共通性或者有啲咩差異係明顯嘅呢？ 我相信咧就共通性咧，大家都係希望以即係公共交通作為一個運輸嘅主體啦，同埋效率優先啦。咁但係就各有唔同嘅地方，就有地形啦，同埋有就有啲係用重鐵，有啲係用輕鐵，有啲係用中鐵，有啲咧就用希望引一啲新嘅科技，譬如雲巴等等啦。咁所以咧按照唔同嘅地方都希望有唔同嘅做法。 大家又好流行講個所謂叫性價比，咁得就咁性價比，你個性究竟係着重喺邊度咧？本來又係另一個考慮添啊！好多謝你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嘅陳恆斌議員嚇，多謝你。接住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阿 Ann 提翻你，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住常怡道，仲有新清水湾道近住彩云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现时龙尾去到新柳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 洛麟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到界限街桥面。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住新墟都开始车多噶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咁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立华，头先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里面，我哋讨论咗好多关于洪水桥下村嘅绿色运输系统啊。跟住落嚟咧，又系同交通有关嘅，都系屯门，就系落安排嘅简约公屋咧，话会有四条巴士线咧接驳市中心。一如你讲，呢、這个唔单止系交通问题，更重要嘅系房屋问题。 系啦，即系居民嘅生活休闲。配套措施同个交通咧，系唔系大家可以互相配合得到嘅问题？系 系咁啊，住就系一间屋啫。咁你要出去揾食噶嘛，出去活动噶嘛，系嘛？咁啊，尤其是买 餸 啊， 买餸都要 系 啊， 系 啊。咁、 所以交通系重要嘅。 系 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为咗改善不適切居所居民嘅生活环境，政府就推出八个简约公屋项目啦。其中一个咧就而家我哋讲嘅屯门小榄乐安。牌嘅简约公屋啦，咁今日嘅屯门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及环境卫生委员会开会，讨论两个议题，一个就系呢、這个乐安牌嘅交通啦，另外头先我哋所讲嗰个咧就系、是、屯门洪水桥嗰、那个嘅绿色嘅运输系统，都系今日嘅会嗰度倾出嚟嘅。位于屯门小榄嘅简约公屋咧，就据介绍咧就会有17到19层。会俾5000个单位嘅人住，咁而且大约系2000平方米嘅楼面作为套，作为呢个配套设施用嘅。讲明咧就唔会有停车位噶啦。为咗照顾居民嘅需要咧，就会有零售设施，例如便利店啊、超市啊咁。同时咧，亦都会设置多条巴士线，可以停泊10到12架车。亦都会安排咧全日车咧接驳屯门市中心以及系繁忙时间到其他地区，项目就会以组装合成法建成。而家政府好兴呢一套嘢啊，咁啊，当局亦都会喺合约要求承建商咧用海路嚟运输啲建材，减少产生嘅尘埃同埋对交通嘅影响。预计喺2024年第二季开展工程。预计会分两期，喺2026年第三季同埋第四季完工。讲翻呢个具体嘅交通问题啦，咁但系居民都或者区议员都担心其中一样嘢咧，呢、這个项目啊连接外边对外嘅嗰条路咧好窄啊，呢个系需要面对嘅问题。 嗱，交通问题就影响头先讲啦，工作啦、生活啦、休闲啦，即系究竟呢啲配套。同嗰個交通就好密切關係啦。咁如果呢度出得問題咧，又翻轉頭影響翻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嗰啲簡約公屋啲人唔肯入住。 嗯，一來都話佢偏僻啦，感覺上 嚇。係啊，係 啊，所以如果你入住率高，呢啲問題唔解決咧，就唔方便。 嗯， 咁啊調翻轉咧，啲人又唔肯入住，咁呢幾個咧都係一個連鎖性嘅問題。所以我覺得咧，其實依扎問題咧，依家開始浮現咧就正常嘅，因為政府係想解決住。住屋嘅问题啦，又要解决头先讲嘅交通问题啦，又同埋配套问题咧。但系咧就要一篮子解决先得。如果你分开逐嚿逐嚿咁解决咧，就分分钟咧就一环扣一环咧，其中一环唔掂咧就行唔行产生连锁反应。 嗯。咁而而家话嗰四条线系特别为呢个项目嘅咁样，具体嘅情况咧都要啊一间我哋话请有份开会嘅人。嘅議員咧，同我哋介紹下先得。 係係，其實唔係淨係線問題啊，仲有究竟嗰啲路究竟係會唔會因為咁樣又擠塞咁啊？依度都係我哋都要考慮嘅問題嚇。 好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哋會係請嚟咧係議員咧同大家傾傾嘅，睇下天氣情況先啦。酷熱天氣嘅警告啊，仍然生效嘅。本港地區今日嘅同聽日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晚間部分時間多雲。 听日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天气展望，星期四骤雨逐渐增多，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几大下嘅。下周初骤雨减少。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议员。梁文广议员你好， 系主持人大家好。 关于呢、这个落安排嗰个嘅交通问题啦，咁今日咧屯门区议会嗰度又倾咗嘅，就你嘅所关注嘅方面系最突出系咩议题咧？ 其实喺过去推动解决公屋嘅嗰、那个即系、政策嘅时候咧，我哋特别新界嘅交通公屋，我哋最关心的当然就系对外嗰个交通接驳嘅问题，因为将来住入去嘅都系一啲基层嘅市民啦。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佢要对外翻工翻学，交通嘅成本其实都系好重嘅，对佢哋负担亦都存在。咁所以要吸引基层嘅市民系即系排紧队，公屋排咗好耐，佢要转去交公屋嘅话咧，完善嘅交通配套一定系其中一个佢哋考虑嘅重点。咁所以无论系由当初呢个政策出台，喺立法会度諮詢，或者甚至而家喺社區上面做緊討論嘅時候，都係我相信都好一致嘅，就係個交通上面一定要做好個接駁，令到居民出行係要方便咯。係， 頭先你講一樣好重要啊，那個交通嘅成本係非常重要。翻日日光啊，賺到啲錢，用咗好多嚟搭車，咁你梗唔抵啊，咁啊唔敢唔肯去住咯，係咪啊？即係好現實呢個問題啫，係嘛？可能有啲人就唔理解，或者冇去就去理解，就啲人揀三揀四咧，即係佢啲有屋住咪好，你又唔肯去住咁。 係 嚇，頭先個問題好現實啊，嗬。 其實而家喺即係因為我哋將來即係教育公屋嘅面對嘅群眾咧， 係 一啲可能住喺劏房、住喺不適切居所嘅排緊公屋，可能三年以上嘅家庭啦。咁佢點解而家要住喺劏房咁貴咁逼，逼喺嗰度？其實交通就係因為佢選擇，可能覺得油尖旺、深水埗嘅劏房，可能佢對個成本係會低啊嘛，交通成本。咁所以呢個係佢哋頭先主持人你講得啱嘅，即係我哋要諗埋佢哋未來嘅嗰個方向咯。 好啦，講翻啲具體呢個落安排嘅簡約公屋。先啦，個項目嘅出入嘅選址路段咧就好似話只係得20米闊嘅青發街咁。呢、這個情問嗱、就話咧呢個原街有五個屋苑嘅，包括愛琴海啊、海晴軒啊、連山啊、昆崙啊、浪淘啊咁樣。係咪一個係好實在嘅問題咧？ 呢個係一個要睇嘅問題嚟嘅，原因係頭先提到喺附近嘅屋苑咧，咁大部分居民出入可能都係有自己嘅即係私家車，咁未必係要依賴即公共交通工具嘅，咁所以喺未來呢一、這個選址嘅公屋，大家都理解有起碼都幾千人要住入去㗎啦，咁點樣去應付嗰個特別繁忙時間出入嘅問題，而呢啲佢基本基層唔會自己揸車嘅，咁所以要做好啦。咁另外就係，就算我哋想將一啲公共交通引入去嘅話，喺而家嘅嗰個道路接駁上邊，頭先你提到嗰個道路嘅闊度啦，或者佢個行車嘅嗰、那個叫做走向，即係可能佢單線雙程或者係純粹來回路段，如果中間出咗咩交通事故或者出咗咩問題嘅時候，會癱瘓咗相關入邊唔單止係交公屋嘅選址，附近嘅屋苑嘅交通都會癱瘓埋，咁其實呢一個係需要喺未來一啲即係工程上面要去做優化嘅。咁我所理解，無論喺以前啱啱即係好初步咁樣喺立法會裏面討論教育公屋啦，或者係而家去到地區上面問一啲再即係仔細啲嘅意見都好咧。我聽翻嚟嘅政府嘅嗰個答覆都係話會優化相關道路，包括可能將道路上面做啲擴闊啦，或者係要增加一啲即係可能包括係公共交通嘅一啲接駁。去到呢啲位置，咁我谂呢个都系个大趋势，而一定要做噶啦。因为你搬咗几千入嚟，唔单止佢哋嘅需要嘅，原本住喺居民嘅谂法都要顾埋。如果唔系你搬咗一班新嘅居民入嚟，影响到原本嗰班，其实你就会令到个社区个气氛唔好。咁呢个都并非解决公屋原本想做嘅嗰个原意咯。 喺今日嘅屯门区议会嘅有关会议上面咧。政府人员就话咧，会增设两条恒常嘅巴士路线去屯门市中心，同埋屯门公路嘅转车站。另外喺繁忙时间咧，又会设有来往市区嘅巴士线。咁啊，讲咗呢啲情况啦，配套系咪够？你点睇啊？ 其实我觉得嗱，第一样嘢，两条线系去屯门市中心，或者系包括系屯门转车站都好咧。我觉得呢、这个。要做嘅，但我覺得要諗多一步，就係、是、要去埋包括要去埋荃灣， 個方向，因為原因係其實如果你知道落安排嗰個位置咧，當然係近嘅，即係話如果你擺喺屯門公路嘅轉車站，或者係屯門市中心咧，佢可以係距離短，可以走多幾轉。咁但係對於居民個出行成本嚟講，如果佢由屯門再出翻市區咧，其實嗰、那個其實我啱啱一開始講個問題啫，就係、是、個車費個嗰、那個負擔，可能對呢班居民嚟講就會加重，減少咗佢哋即係想揀呢個地方做佢哋可能中間一個叫中轉啊，即係正上傳統公司中間一個中轉嘅一個考慮。咁所以其中一個，我覺得我而家其實我而家都俾緊火哥嘅建議，除咗呢兩條線之外，或者係繁忙時間有其他嘅接駁以外，應該係要有新嘅交通路線去埋荃灣個方向，令到佢更加接近市區，甚至可能佢嘅生活或者係翻學翻工都可以去到荃灣嗰邊，兩個方向都要同時兼顧埋，咁先至係一個叫較為完整嘅交通配套咯。因為其實我哋睇翻由而家落安排嗰個位置，去到包括可能荃灣西嘅交通樞紐，咁可能大約都係十零二十分鐘嘅車程。咁、我諗呢個比起純粹定去屯門嗰個方向咧，一就係俾多個選擇居民啦，二亦都可以起到個分流作用，唔需要將太多嘅嗰、那個居民嘅嗰、那個或者人流啦引咗向即係包括屯門轉車站或者係屯門市中心嗰個方向。咁我諗呢個係需要去考慮埋嘅。 好啦，嗱，依家呢個項目就大概有5000个单位啦。同其他嘅屋苑比較咧，5000个单位養唔養得起一條巴士線出市區出去，即係唔係淨係屯門市區啊，出荃灣啊，或者九龍啊，養唔養得起啊？你覺得？ 其實就嗱，因為講實話嘅，就真係未必養得起嘅。咁所以我哋喺過往做即係嗰個交通個諮詢嘅時候咧，我都提過一個方向，就係、是、如果真係冇辦法可以由一個純粹過往傳統嘅公共交通營辦商去做嘅話咧。政府要必須要落水去做一啲即係可能接駁車，或者係由佢哋去營運，或者甚至有津貼俾翻居民去做呢個交通接駁。因為過去喺一啲過渡性房屋嘅安排裏面呢，其實有部分過渡性房屋都有諗過，喂我有三兩三千伙或者三四千伙，其實可唔可以請一啲交通營辦商將個巴士站放埋入嚟，將個巴士線小巴士放埋入嚟呢？但係結果其實就唔係咁理想嘅。最後因為大家都識計數㗎嘛，如果你嗰、那個即係交通純粹就停留喺所謂早晚嘅繁忙時間，而中間可能又未必有咁多人用嘅話咧，其實佢圍唔到皮嘅啲交通嘅即係營辦商。咁所以政府可能需要就係考慮如果真係冇營辦商願意做嘅時候，佢係咪會承擔多啲喺呢一個即係解決公屋嘅交通接駁上面？ 又或者現有嘅一啲巴士線，兜一兜入去落安排，又可唔可行咧？ 這個當然都是其中一個方向啦，但因為始終其實剛才你都提到它多的火數多的人數其實是都比較多的，其實會影響到，因為現在落安排呢就是在屯門去到深井或者去到荃灣中間的其中一個路段來的，如果即我們考慮如果要中間有一些兜入去的時候，可能當然啦，不是班班車都要兜入去啦，但兜入去的車可能就要顧及埋可能在後面上車前面上車方向本身居民，因為現在屯門公路的或者青山公路相關，無論紅色小巴或者巴士咧，其實嗰個載客量其實都大嘅。咁所以我除非即係巴士公司或者小巴公司佢願意再投放多啲嘅班次、多啲嘅車擺喺啲某一啲路線上面，加啲特別車或者我哋叫指線啊、支線咁樣入去嘅啫。如果純粹用而家我哋見到喺屯門公路上面行緊或者青山公路上面行緊公共交通咧，未必。如果純粹咁樣加個站，等大家都逼曬上去咧，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額外嘅路線或者額外嘅車咧，係一定要考慮嘅咯。 議員啦，我想問咧，嗱，你依家一路諗緊嘅問題咧，就係點樣透過個交通咧，安排到即係入住嗰啲簡約公屋嘅居民咧，佢翻工或者可以去遠啲啦。咁所以，但我頭先講咧，有啲人就算唔翻工都好啦，佢喺度生活嘅啫，咁所以佢都要需要有多多即係休閒啊、生活啊或者民生嘅措施嘅配套嘅。咁你覺得依家攞安排依度嘅簡約公屋咧，附近佢哋嗰啲依啲咁嘅措施夠唔夠咧？同埋依啲措施都需要可能唔係行路行得到喎，可能要搭車喎。咁依個問題又點解決咧？ 這個第一個解決方案就是在簡約公屋的本身而家準備可以做一叫招標啦，或者找一些非政府機構去營運的時候，其中一點就是它都必須要在這個簡約公屋的選址裏面要提供一些基本的社區的 服務或者啲社區民生所需嘅一啲配套喺裏面嘅。咁當然啦，佢最後係有啲咩配套，有啲民生設施呢，就要睇返個別非政府機構佢入標嘅時候佢願意承擔啲乜嘢啊。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另外而家呢個位置，如果純粹針對落安排呢，當然喺個社區上我哋都可以講個百母嘅，即係其實 真係百母嘅喎， 係呀，係是污水處理廠海水化碳廠嚟㗎嘛，其實就乜嘢都冇嘅。咁所以除咗我哋即係咁樣講，除咗係非政府機構未來即係因為政府嘅要求或者佢自己考慮居民嘅需要要加啲即係民生配套以外呢，點樣去即係做到其實交通接駁都要幫佢哋去到一啲即係附近最近嘅一啲社區設施，即係可能將到最近呢個位置就係屯門嗰個方向啦。當然就係咁點樣去做一啲即係推動大家都可以用到附近設施，呢、這個我諗都係要另外一個方向。但係我諗呢一個而家個個諗法上面就肯定係先係靠非政府機構喺未來呢啲選址裏面係加翻一啲即係民生需要嘅嘢先咯，係啦。 好啦，講翻個交通啦，咁而家當局就講到明咧。落安排嘅簡約公屋就唔會有泊車位嘅，目的就係減低附近對交通負荷嘅影響啦。咁亦都有個假設，就係住公屋嘅人比較多都係用公共交通工具咁樣。咁但係有啲人可能係揸車揾食嘅喎，咁樣完全冇車位呢、這個做法係咪亦值得商榷咧？又？ 這個就真的要商榷了，因為在公屋呢，我們這樣對標現在我們搞的公屋，它未來都是上傳統公屋，公屋或基層的時候很多，好像剛才你所說都是靠揸車賺食的，而在公屋裡面呢，現在公屋的停車場呢很多都是泊個居民那個住戶的賺食車，因為它賺食車其實在租所謂抽籤車位的時候都可以是作為一個抽籤的理據 去申請車位，咁所以我哋都唔能夠完全抹殺曬，大家都要揸車揾食嘅，唔通你叫佢喺屯門揾個位拍完，佢每日翻屋企又走去屯門攞翻車，定喺邊度拍完攞翻車？呢、這個都唔係十分好現實嘅。咁所以一啲基本嘅泊車嘅設施，而純粹嗱，我哋唔係話要佢自己好有錢去買架私家車泊入去。如果佢係揾食車嘅話，真係要有一啲停車嘅地方去俾佢哋。咁所以我就都係建議政府喺未來做簡約公屋嘅設計嘅時候，一定要考慮埋職業司機嘅需要，因為佢哋真係基層餐餐清嘅揾食嘅，你唔可以唔俾佢揸車。咁呢一個係要考慮埋咯，係啊。 房屋局長何永賢在社交網站上面就話咧，選址以北的出口有臨時露天停車場，俾嗰啲即係停泊揾食車嘅人咧用咁樣。如果能夠做到都好啊，嗬。 這個真是好事，不過當然是要小心，即是說這個停車場究竟的對象是誰，是會不會外面的人都，因為附近其實很多屋苑都會有車的，那可能附近也都有些未必說屋苑泊曬屋苑裡，會不會是有一些衝突呢，或者是到時可能給了，如果是公眾停車場其他人用了，而令到即有需要泊車的居民就冇辦法用到咧，咁我諗呢啲關於泊車嘅安排或者停車場佢使用者嘅嗰個對象，就可能喺後面要諗得仔細啲啦，即係應該要俾翻需要嘅人去使用。 係，咁頭先啊，戴希立都提一個問題，都係好實在，就係點樣去增加過渡呢個簡約公屋啊？對唔住，唔係過渡性，係簡約公屋嘅對居民嘅吸引力咧，咁樣啊？呢、這個係大問題，整體性問題，唔係淨係落安排嘅。你有啲咩睇法啊？ 我想最后最紧要最重要就是居民住入去的时候可以预计到未来自己的生活是稳定的。咁所以其实特别是新界区的一些即是公屋呢或者搞公屋呢，他们很担心，就是因为现在新界区传统公屋派楼呢其实很阔的。即是说我今次住在北区的搞公屋，但我将来派传统公屋，我可能我派了屯门元朗天水围那边。但如果我现在揀了好像现在安排紧屯门的，但我有机会派了去上水那边的公屋。咁呢一个令到佢哋個未來生活咧，就有一個不確定性，因為我小朋友住咗入去，我梗係想揾翻附近嘅小學、中學穩定讀書，唔使再轉校噶嘛。咁所以我諗喺未來即係特別係針對呢啲即係住喺新界區嘅公屋居民，係咪喺佢再上樓，即係上傳統公屋嘅時候，喺新界區嘅時候可以俾緊就近咧？即係有啲數據了解話佢做嘢。佢小朋友翻學，呢啲因素都要考慮埋去派樓，令到佢對未來更加確定。嗱，我住咗喺落安排呢、這、一個，我將來有機會就翻翻屯門元朗天水圍嗰啲公屋，咁我就更加放心啦。我唔需要驚小朋友要再轉校，又要再我自己揾工又要再嚟過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增加到即係大家對於呢啲教育公屋嘅吸引力嘅，因為其實 好多謝你梁文廣，好注意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剩翻落嚟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倾两个议题嘅。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建议简化着令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退休的机制。另外我们都想谈下北葵涌体育馆工人高台堕下不治。工业意外一宗都嫌多，但是令人难过的就是经常我们都听见有工业意外的发生。最近的一宗就是一名69岁维修工人呢，在北葵涌邓兆坚体育馆做防漏水工程的时候呢，工作台怀疑因为机件失灵突然倒塌。工人呢由9米高的平台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有关的涉事的工人呢是建筑处的外判维修工人来的。建筑处长谢昌和就说呢，对于承建商的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发生意外之后，工业意外当然要具体做调查研究，究竟责任谁何在呢，咁调查未完成，我哋不能乱咁评论。之但係总嘅一条呢，都係发生意外之后要检讨一下事发嘅一啲因素原因系啲乜，从而吸取经验，避免以后再发生。 我就觉得呢个问题呢，就其实都好多人係关心，但是呢就我都估唔到今次发生意外之后我哋又发现咗一啲新嘅问题。因为呢，如果你话去到某个高度嘅我哋叫高空嘅作业呢，一般我諗好多人依家都知道有个意识呢，就自己唔係搵把梯上去擒上去。 当然唔 得啦，係啦，唔得，因为呢个无论你自己做就有危险啦，就算你搵个飞熊去做呢，有咩事你就要负责啦，因为嗰个呢唔应该係佢去做嘅。咁所以一般呢，你就会搵一啲呢是技术工人，或者正如头先讲，就算政府都可能有时外判俾其他人去做。咁佢做嗰啲人呢，通常佢哋都会用一个高台去做操作，就去保证嗰个运作呢係比较安全嘅。咁但係今次高台嗰度又堕下喎。咁个原因係咩，当然我哋依家要睇啦。但我哋起码发现一个问题呢，就係、是高台的操作那些技术人员呢，其实都没有发牌规管的，是不是呢？即是譬如他在一个升降台那里操作呢，他怎样去控制个升降台呢？他可能他平时有说他练习过，他呢就一向他做开，他就继续去做，但就没有一个叫做控制那个升降台嗰个发牌嘅制度， 唔同嘅机器有唔同规定嘅，有啲有啲冇咁样啦，可能一概而论啦。呢家咧，我哋请嚟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员工会理事李光升先生，李先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系。 讲翻今次呢个意外咧，嗰个升降台咧系九米高，就呢个高度嚟计，你有咩评论呢？ 其实佢厂家设计嘅时候咧，佢個台升得到上去，其實係冇問題嘅。咁但係當然啦，最重要嘅就係喺你架設嗰個升降台嘅時候，其實你有冇跟嗰個廠家嘅指引啦？我覺得呢個最緊要咯。咁因為喺現場嘅圖片裏面咧，我哋睇到即係事故之後，咁有啲傳媒影咗啲相出嚟啦。咁我就睇咗啲相啦。咁一般正常呢啲升降台嘅操作咧，因为佢手推式嘅，佢唔系话行内延机或者行第只，佢推到埋去嘅时候咧，佢应该有四只脚咧就伸出嚟嘅， 系， 咁呢啲伸出嚟之后咧，佢有啲螺丝咧就拧落去，去升高个升降台，令到咧嗰、那个升降台嗰四只辘咧就离地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唔离地，你个人企喺咁高嘅位置咧，一喐咧就会好危险。咁佢升佢离地咧，有两重意义啦。第一就系话，当然要个碌离地啦。第二就 系 要调校佢嗰个水平啊。因为个地台未必平嘅。咁所以咧，佢就靠嗰四条螺丝杆咧，就令到佢成个经作台咧就处于一个 水平嘅狀態。 嗯， 咁啊，跟住咧，佢嗰支杆一路咁升上去嘅時候，咁佢咪可以垂直咯。 嗯， 咁啊冇咁容易反咯。 嗯， 呢個就最重要。但係喺現場嘅圖片裏面咧，我哋就發現咧，佢反落嚟嗰個方向應該十字形噶嘛，即係佢依一隻升降台嘅設計啊。 係， 佢四隻腳係十字形嘅，有兩隻嘅，一隻十字形，一隻 X 型啦。 啊， 咁無論邊隻都係一樣嘅啫。 四隻腳啦，總之係咪？ 係啦，冇錯啦。咁嗱，而家反咗落嚟嘅時候咧，就睇見咧，佢背脊嗰度嗰只腳咧，就我睇唔到啊。 嗯， 我唔知係因為佢根本即係升之前就已经冇咗啊，定系佢事故之后甩咗啊？嗱，咁呢个就要喺现场调查先知咯。不过我相信啊，纯粹表面去睇，佢后边只脚冇装落去嗰个机会应该会大一啲。 系啊，呢一今次呢个工具就叫做垂直啊桅杆式嘅升降台。是手动操作的，其实你都讲是不 是， 对，其实是不是常用的一个工具来的呢，这个叫做垂直桅杆式升降台。 好常用的，尤其你在一些商场里面呢，因为通常呢就两款的，即是当然升降台就分四款啦，这只垂直桅杆即是其中一款啦，有些是圆臂式啦，有些是伸展式啦，有些是曲臂式啦。咁其余嗰几只呢，佢哋需要嘅地方咧会比较大一啲嘅。呢一种嘅升降台嘅优点咧，就係佢收埋之后咧就好狭窄嘅，尤其适合喺香港呢啲你知我哋都冇乜地方嘅地方啦，咁佢收埋嘅时候摆咧就容易一啲嘅。咁所以就好多商场都会有㗎。 係。哦，实在呢操作呢个升降台咧有冇一个需要领牌啊训练啊咁嘅。 根据目前嘅法例就冇嘅， 呢只冇吓。 呢一类型啊，即系头先我讲嗰四款嘅工作台咧都冇啊。因为法例到而家都系对佢冇一个规管嘅。咁而今次出事呢一只咧，就其实佢嘅操作咧就好简单嘅啫。佢好似部手推车咁推到周围去啦，去到某个位置啦，咪摆低啦。跟住咧佢就需要将嗰四只脚就伸出嚟啦。跟住你就搞起佢，即係令到個調校到佢水平狀態，跟住個人就可以擒上去㗎啦。其實個操作就唔複雜嘅。 係。 咁但係問題就係奇怪嘅就係唔知點解冇咗隻腳囉。 咁唔係講今次嘅意外囉。一般而言呢，呢隻垂直桅杆式嘅升降台要操作之前呢，工作人员要做啲乜嘢嘅基本检查程序，剛才你提过啦，要喺个水平嘅平面啦。咁仲有啲咩其他要注意嘅事项呢？ 有几个位置嘅，最重要就係第一，先要確保有足夠嘅即係四隻腳啦，跟住頭先講嘅要處一個水平狀態啦，跟住咧就話現場最好就移風啦，因為如果唔係人行埋嚟唔覺意一撞埋去嘅話咧，咁就固然撞親人啦，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驚撞咧上面嗰個工友有機會跌落嚟啦。OK， 咁另外就話正常做之前，佢呢度睇睇佢嗰个升降台嘅升同埋降系唔系畅顺咯。佢升降畅顺就其实就唔系咩咁复杂嘅啫。你揿住佢上落，你觉得佢冇问题，好顺滑嘅就 O K 噶啦。如果你一路升佢嘅时候，觉得佢咔咔咔咔咔咔咁嘅，咁就即系唔知边个地方有问题，咁就要搵人做维修咯。咁但系今次似乎呢个个案就同呢个操作，我又睇唔到两者有咩必然嘅关系。 好啦，咁呢、這个升降台咧，系基本上一个人做嘢啊，系咪？使唔使有其他人去看住啊、帮手啊、咁样旁观啊？咁使唔使噶？ 其实就唔使嘅。佢呢只台嘅优点就系唔需要太多人去操作。咁即系正如头先讲啦，我现场要有适当嘅围风啦，譬如我搵啲栏可啊，或者拉啲彩带啊，咁令到啲人唔好唔觉意地误闯咯。咁其实即系呢啲做呢啲嘢，其实就唔系太难嘅，即系一个人都做到，又好轻嘅嘢嚟嘅。 系康文署而家就暂时停用同类嘅升降台啦。对于事发之后嘅当局嘅处理，你有冇乜嘢意见补充或者评论？ 嗱，出咗事之后，佢停咗呢一类型嘅升降台，其实系一个几合理、几恰当嘅做法嚟嘅。因为喺 未揾出事故嘅原因之前，我哋就唔應該冒任何風險嘅。 嗯， 咁即係當然啦，嗰個事故成因係乜嘢，而家仲要等份調查報告啦。 係， 咁有可能係機件有問題，有可能個設計有問題，亦都有可能係操作有問題，即係好多好多原因都可能會引致事故嘅。咁我哋只有揾到個事故成因，對症落藥啦，咁先可以切切實實防止同類型嘅事故發生噶嘛？ 嗯， 如果你都未要清楚事故成因之前就哦唔緊要啦，呢只即係隔離嗰啲繼續用啦。咁萬一真係有一啲因素我哋未睇到啊，譬如舉例咁點算啦嚇？照計機會唔大嘅。哦，佢個設計有問題喎，咁你有繼續用，咁啊第二個個案咪有機會發生咯。 剛才你講話呢個操作嘅規管而家就冇法例嘅，而現有嗰啲工作指引夠唔夠，需唔需要再加強，又或者使唔使立法嚟規管呢一隻咁具體嘅工作台 呢？其實勞工處呢佢哋出咗本指引嘅。 嗯。 咁如果你睇齊嗰本指引，你跟住嗰本動力升降台嗰個工作指引去做呢，其實係我就覺得夠㗎啦。 嗯。 咁當然啦，你話可以立法監管，咁會多一重嘅保障啦。 嗯， 即係你就要確保嗰啲人，喂老友你真係做，你唔做咧可能會俾人告嘅。咁而家咧只係一個自愿遵守啦。咁理論上就如果大家都守法嘅話咧，咁就算佢係指引定係唔係指引，大家跟佢做咧都應該安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真係要立法啦，因為都幾多同類型嘅事故。咁我又覺得係喺嗰個保障上面係會加多一重，會更加理想一啲嘅。 嗯，好。咁勞工處喺接受我哋查詢嘅時候咧，就有咁嘅回應嘅，就話根據現行制度咧，喺進行任何涉及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嘅作業之前咧，負責嗰個機器嘅人咧，包括東主、雇主同埋承建商，應該為有關嘅作業制定安全嘅工作系統，以及按照升降工作台製造商嘅指引操作同保養。僱員亦都需要與佢嘅雇主合作，遵守所有安全措施，避免危害自己同埋他人嘅工作安全。工作呢、這個工業安全，雇主同埋雇員自己雙方都有責任啊，李生嚇。 系冇错， 嗯，好多谢你吓，李光星先生系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员工会理事嚟嘅。 CIBS 人人广播， 佢一生主要用波斯语写作，佢嘅作品影响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 老米是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神秘主义诗人，他的诗结合了人性和神性，表达出对爱的渴望。 CIBS 节目我们的导师老米，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喺香港社会咧，经常有个讲法就系公务员咧铁饭碗吓，唔同时期可能有唔同嘅体会啦。咁啊，但系总的来说，好多人嘅印象咧，炒一个公务员好鬼难噶。 系、那个饭碗系硬啲嘅，即系呢个我谂到应该大家都会公认噶啦。 喺个规例里边咧，《公务人员管理命令》系有条咁嘅例啊，就话若果一个公务员持续表现欠佳嘅话咧，最恶劣嘅情形底下系可以行政长官着令佢提早退休嘅。 但系个人数咧，听讲都一向都唔多嘅。咁我记得以前唔多咧嘅讲法就系、是。因为我哋公务员好优秀， 都几优秀噶， 系系但当然啦，就树大都有枯枝嘅。咁如果系呢啲即系有啲比较表现持续欠佳嘅公务员咧，嗰、那个着令退休嗰个机制好繁复咧，确实亦都即系对于去改革公務員嘅制度嚟講咧，就無補於事、 嗯、公務員事務局咧，而家就提出幾項措施嚟簡化處理工作表現持續欠佳公務員嘅機制嘅。包括有兩三樣嘢嘅，一咧就係、是、將人員提交申述書嘅次數咧減到兩次， 啊，因为嗰个有关人员佢啊俾人哋批评佢，或者有啲咩行动对佢，佢咁佢又都有个机会嘅申述啦，系咪？咁第二咧就话取消官职期后，部门首长需要喺部门内设立独立委员会寻求意见呢、這个要求。咁另外咧就系话咧喺仲有一个咧就系关于嗰个嘅周年嘅考绩报告啊，如果表现差嘅话咧，就系、是、必须暂停或者延期发放佢嘅增薪点。对公务员嚟讲，大家都好紧张增薪点嘅，啊，好多人又谂住差唔多自动波噶啦，实有噶啦，咁就唔系噶。其实表现差嘅话，老细可以写到你冇呢个增薪点噶吓。不过咧，老老实实咧， 啊，唔系，但我就听讲咧就。啊停个增薪点咧，虽然呢个机制一路都存在咧，就好少运用噶喎。 系咪少运用？ 因为好多人咧就话咧，如果佢真系唔得咧，你咧就着令佢退休或者即系运用个增薪点咧，就更加使到佢就长期成为一个独楼留喺度。咁好，不过好多时就用另一个方法去解决咧，就升咗佢第二个部门。 系。咁咪容許我講一個人性嘅問題啊！你係老細 啊，我係下屬啦、啊，我表現都唔好啊，你整到冇增薪點啊，我嬲死你啊！咁、 啊、 你又諗啊，哎呀，梁家榮嬲死我喎、 啊！ 咁嗱，呢個人性嚟嘅啫，嗱一念之差嘅嘢咋，咁就會有問題咯。 咁依家呢個改革咧，我覺得都係好嘅，不過呢個改革裏邊咧，我覺得有牽涉三個問題，一個就係個程序嘅簡化，就係、是、例如個申訴嘅次數啦。第二个就系咪需要有一个独立委员会去再审查嗰啲嘅表现啦。第三个咧，我唔知道咧，就个或者你要比较清楚啲。其实上司对下级做咗嗰个考绩报告咧，有冇得更改嘅？即系嗱，如果喺出边咧，我相信程序简化大家都赞成啦。好多时都未必有需要有一个独立嘅所謂即係再去睇翻佢嘅考績，同埋個考績報告係唔輕易更改嘅。咁如果依啲程序簡化咗咧，就純粹係即係變咗咧，就譬如話佢係咪需要著令佢退休，只係考慮咧喺處理依個問題上咧，究竟個程序上有冇錯咧？咁確實咧就我相信對個公務員嘅表現嗰、那個依、這個制度咧就會。有效好多。 系嗱，而家有建议啊，咁或者我哋又稍微简单介绍下咧，而家嗰个做法同简化之后个做法系点咧？个建议啫吓，翻几个方面咧，一个就系关于嗰个提交申述书嘅机会啦。咁而家咧就启动个机制之后，有四次机会提交嘅， 四次 吓。咁而家简化后嘅建议嘅做法咧，就系话咧减到两次啫。第一次咧就喺公务员事务局审阅个案同埋征询公务员叙用委员会嘅意见之前。第二次咧就系征询公务员叙用委员会意见之后，公务员事务局准备将个个案提交批核当局做最后决定之前，有两次。咁呢、這个那个叫做即系申述嘅机会就系保障人员有足够嘅申述嘅机会，同时咧亦都改善嗰、那个机制嘅效率去做平衡啦。好啦，另一个咧就系叫做咧评核公务员工作表现有冇改善到可以接受水平嘅观察期啊。而家现行做法冇呢个东西嘅，而家个简化之嘅做法咧就只能够喺特定情况之下延长一次啊。減少管理層因為猶豫不決而拖延決定。咁剛才亦都提過觀察期啊，觀察期之後嘅處理啊，而家嘅做法係點咧？就係先將個個案咧交由部門裏邊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尋求嘅意見之後咧，再將個個案咧提交俾公務員事務局。咁而家嘅建議簡化嘅做法就係直接將個個案咧提交俾公務員事務局嚇。咁唔需要再内部话又整个委员会去做呢个独立调查，免咗呢个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咧就系就住需要照写呢个特别评核报告同埋观察期评核报告嘅人咧，喺周年考绩报告建议发放增薪点。而家嘅做法就只要求管方检视嘅建议啫啊。 建議中的最新的做法就必須暫停或者延期發放增薪點，不給增薪點拿命的。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第一节新闻。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汛期仍然未过去，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繁重，要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加快修复道路、供电、供水和通讯等设施，并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迅速拨付各类救灾资金，提早进行补偿救助。另外，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紧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7亿3200万元人民币，支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等地，以及北大荒农垦集团等，找紧开展农业防汛救灾及灾后农业生产恢复等相关工作。成都大运会赛事结束，今晚8点举行闭幕式，国家队取得103面金牌，排奖牌榜首位，港队就夺得4金1银7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赞扬本港运动员表现出色，创出历来最佳成绩。他对这些年轻运动员寄予厚望，相信他们会成全香港精英运动员的辉煌成就，谱写更多香港传奇，让全港市民为他们自豪。本港纪律部队代表团在世界警察及消防运动会各项赛事共取得275面奖牌，部分代表团成员今日返港，特区政府在机场举行迎接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比赛成绩令人鼓舞，他批评别有用心的人在赛事期间抹黑香港警队，将国际体育盛事政治化和污名化，必须警惕乱港势力。他说，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安宁是广大市民的义务和责任，特区政府和各纪律部队必会紧守岗位，保护国家和香港安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今日先后同柬埔寨和孟加拉国驻香港总领事会面，就开拓外佣来源地交换意见。孙玉涵在社交媒体表示，向两位总领事提到特区政府鼓励和欢迎更多他们国家的国民来港从事外佣工作。劳工处会继续跟进和探讨可行措施，促进更多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外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骤雨逐渐增多，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个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跟预警员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九龙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之内的快线近住出口位置是有坏车阻路的，所以现在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的交通就稍为繁忙一些。红隧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狮隧的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噶，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油站，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车龙就去到天马苑。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车多缓慢，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是去到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仲是繁忙一些，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要听电话，就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都是先将车停定了先至讲电话，又或者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姓赵的，你老实讲，省议杠竞标的时候，你专登提高价，逼到我追加到5000万，你认不认？ 你觉得冇错，吴总。但是当时你和许总对省议杠都志在必得，你觉得我难得住你哋咩？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政府咧就话咧，要修订嗰个着令退休程序简化吓，对于嗰啲持续表现不佳嘅公务员咧，要着令佢退休呢个机制咧要简化。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话咧，系要必须果断咁去无存精先得。咁佢就话咧，表现持续不理想嘅公务员留喺政府咧，就会影响团队嘅士气同埋合作精神。以往有啲个案咧，观察期咧延长到1到2年嘅，对其他同事咧，即系做得好嗰啲同事啊，系唔公平。政府就会简化着令工作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退休嘅机制咁样吓，咁期望咧新机制底下咧，又旧阵咧动辄都要1到2年咁耐咧，而家就缩短到几个月，就希望能够完成到咁样。喺公务员团体方面又点睇呢问题呢？咁我哋而家请嚟公务员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廷先生，梁筹廷你好， 系梁先生， 系你好，你好，梁生。 对于依家嗰个建议吓，首先有咁嘅建议系咪需要吓？同埋嗰个建议，你又点睇咁样吓？而家系咪即系将个持续唔理想嘅公务员将佢辞，叫佢着令佢退休，系咪真系好蹉跎岁月啊？好冗长咧？你觉得系咪咧？又 嗱，政府喺呢个时间里边咧，要修订一个着令退休嗰个条例嘅话咧，我哋都好诧异嘅。當然啦，如果你話用冗長嘅時間咧去解決一個咧有問題嘅公務員嘅話咧，呢、這個我哋作為員方，我哋都覺得係唔應該嘅，應該要加快嗰個速度嘅。 嗯， 即係喺呢方面我哋係支持政府，但係大家要理解一樣嘢咧，即係我相信好大多數市民都唔知道咧，其實都個著令波士泰文啦，嗰、那個退休咧，著令退休呢條條例嚟講咧，喺過去嚟講咧係極少地被引用嘅。 嗯， 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已經有咗一個咧，我哋俗稱叫做快速炒友法。如果係要對付一啲即係話 performance， 即係我表現唔好嘅同事嘅話咧，一般咧佢都係用翻一個咧快速地去解決咗佢嘅嘅方法，係、咪？就係、是、用你嗰個咧所謂嘅。啊！這個評核報告，這個最快，而且咧係最難打官司嘅， 作為員工啊。 嗯。 咁即係你個老闆認為你唔妥嗰陣時候咧，其實就已經將你嗰個每年嗰、那個嗰、那個 appraisal 咧，即係嗰個評核報告咧，就 downgrade。 嗯。 係咪？去到 D 級，你 automatic 自動地人事部就俾封信你，喂，你喺邊一方面你係有弱點喎，你要改善。 嗯。 係咪？嗱。大家要理解，嗱呢一個咧，而家現行緊呢一個咧，我哋所謂嘅快速炒優化嚟嘅。 嗯。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positive timing 就嗱，阿局長所講嗰個咧，加速嗰、那個著名退休。 嗯。 係咪係兩碼事嚟㗎？大家要清楚一樣嘢。 嗯。 係咪？咁你睇翻咧著名退休嚟講咧，過去嚟講咧，我哋記得咧，即係話政府嗰所講嚟講咧，喺2016年到目前為止都係十零宗嘅啫。 嗯。 是咪是极少的占19万公务员呢 0.几%, 是咪咁、当然呢你话佢讲出嚟呢有好长嘅冗长嘅时间呢去处决这个员工嘅。但我可以讲俾大家听其实呢喺所谓好冗长呢其实係部门自己用嗰个时间係冗长咗嘅啫。而且亦都话俾大家听呢啲咁嘅 case 呢一般出嚟嘅嗰个 case 呢都係 court case 嚟嘅。 嗯。 即係點解引用呢一個咁嘅程序咧 ？Positive timing 咧，一般係法庭判咗呢個同事係有罪， 嗯， 係咪？咁佢個罪咧又不至於去坐監喎，係咪？可能係社會服務令咧，可能係一個即係罰錢啦，係咪？咁依視乎咧，嗰件案完咗之後咧，法庭一定將嗰份文件就會送翻俾你部門，咪你個伙計兩個嘢啦，喺呢方面，咁你部門咧就即刻進行。內部聆訊，究竟佢應唔應該要即係作出呢個第二次嗰個懲處啦？部門一定係會作出嘅。咁嗰陣時候咧，先至去考慮呢一個人係咪應該係 forced retirement， 因為佢冇入獄啊嘛。 嚇嚇， 係咪？ 嗯，阿梁卓廷，唔好意思，我好即係、好奇想問一個問題先。你頭先咧就話做呢啲嘢都無可厚非大意啦嚇。不過依家時呢、這個時候做就好詫異咁。呢句説話何解啊？点咩叫呢家呢个时候？ 因为咧一连串咧、政府，如果你要做呢样嘢嘅时候咧，早你就要做啦。如果真系有呢咁嘅情况存在，而且呢个 case 真系咁少嘅话咧，其实你一路带动出嚟嘅嘢咧，我哋即系觉得政府喺度即系俾紧一啲即系吓压力俾公务员嘅喺现阶段啊，即系话你哋嘅表现一定系要良好噶啦。而家我哋用紧嘅 forced timing， 我都觉得佢冗长啊，系咪？即系。你要用咧，應該就用翻嗰個最快速嗰個解，即係解雇嗰個條例，即係快速解雇法嗰個條例，即係話，即係你直情係想將呢件事咧，即係着重去宣傳啦，話即係話用另一個角度話俾部門聽，喂，你唔好用呢一個啦，係咪？即係我覺得點解呢個時間裏面去推出嚟咧？因為你佔個比例係咁少，係咪？而且嚟講咧，我哋睇到一樣嘢咧，就係你。你話佔到咁少嗰陣時候咧，你仲有一樣嘢咧，對員工未必係公道嘅喎。你仲要 delete 咗佢嗰個獨立委員會喎。咁即係話咧，你老闆嚇、對你有問題，或者你部門對你去處分嗰陣時候咧，你係冇第三者去評定呢件事，究竟你係咪值得嚇、被著名退休咧？ 阿梁生啊，我想未走入去嗰啲细节度之前咧，我有三个问题想请教你噶啦。第一个问题咧，就如果根据即系依家对一啲表现欠佳嘅公务员咧，除咗靠嗰啲口头警告啊、书面警告嗰啲，我哋唔好讲佢啦。比较严重嘅咧，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咧，系咪有三种措施？一个咧，即系按照嗰个轻重程度咧，一个咧就系停薪。即系停薪点啦，第二个就勒令退休，第三个就快速炒鱿，即系你头先讲嘅呢个第一个问题啊。我问晒三个问题先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按照呢个严重性，呢三种都好啦，有三种做法都好啦，系咪三种其实个比例都好低？呢个第二个问题，即系呢个 系 咁第三个问题就好似李正话咁嘅讲法咧，就话特别今次拎咗嗰个勒令退休出嚟改革咧。即系你系咪个意思就系靠客嘅啫？即系系咪咁啊？ 我觉得系 嗱，即系个问题，你点睇咧？第一个问题系咪有三种处理方法？ 系啦， 吓， 因为嗱，其实三种处理嘅方法嚟讲咧，一啲咧就基本上就好轻微嘅，正如你所讲嘅， 即係口頭警告啊，嗰個零啲推摩零啦，呢就輕微嘅。 啊，停薪啦，係啊，但退休啦，快速炒魷啦，係啊嚇。 係啦，就係最少人去用嘅咧，就係呢個酌情退休呢一個。 OK。 因為而家其實嚟講，就好多部門都唔即係唔會引用呢樣嘢噶啦，除咗 係 法庭嘅個案之外，因為如果員工喺工作上表現不佳嗰陣時候咧。你應該就係引用翻嗰個評核報告同埋嗰個書面警告。 好啊，咁三種措施係咪都其實好少嘅啫個比例？邊個多啲啊？即係如果你照你嘅記憶當中， 如果你話記憶當中嚟講咧，就係、是、炒魷嗰個咧就比較多人多用啲嘅。 停薪同埋冷退休反而少。 少咁就係好少。停薪嗰啲啊，其實停薪所謂停薪咧係好。即係好輕微嘅嘢嚟嘅啫。你話你未達標，我而家停你啦，係咪 ？O K， 你一停佢薪嗰陣時候咧，你個 report 就一定係掟咗落去3個月一次嘅。 係啊，最多快速炒魷有幾多度啊？ 就係呢度， 有幾多度啊？一年 一年裏邊一年嗱，佢政府冇公布呢樣嘢嘅，因為我咧，即係我自己咧，因為我喺工會度咧，我都係處理投訴呢、這個即係投訴個案嘅，即係話嗰啲個案我多數都係我處理嘅。咁喺呢方面，如果我接觸嘅嘢嚟講咧，炒魷嗰啲嚟講咧，就係有嘅，即係比起酌令退休咧，根本上就酌令退休服務輪廓嚟嘅啫，少之又少。但係咧，一般嚟講咧，即係話你個表現唔良好啊，或者係喺部門裏面犯咗事啊，呢個炒魷咧，我哋就 handle 過嘅。呢啲嘢 其實好多都有幾多度啊？ 呢個例子係多 嘅。唔係有幾多度啊？一年有冇30個啊？真係一年。 咁冇。 冇咁即係好少嘅咯喎！即係就算最多嘅都係好少嘅啫喎，係嘛？ 一年裏邊咧一兩單嘅啫。 哇！ 即係揾我哋去打官司啊！我講下， 即 係 佢經手，佢經手。 知啦，係咪？係。 剛才你哋讲嘅停，你两位讲嘅停薪嘅意思系指唔出粮俾佢，还是停佢增薪点？ 停薪点系停正啦，系啦，系个即系系啊，啱。 搞清楚，唔系冇人出。 其实三样嘢都好少，如果跟阿卢生讲嘅就好少嘅 增薪点啫， 就算找有都好少嘅啫。 一停增薪点，我话俾你听，你要好小心啦，即系喐你啦。呢壇嘢你就你要改善，你冇改善就剁你噶啦。 係，其實如果我冇記錯嗰啲公務員條例啊，即係因為我都離開好耐，可能記錯。我記得係有一條例咧，就如果有一個員工咧，佢嗰個嘅叫做appraisal 咧，評核報告咧，連續兩年都係 D A B C D 嘅 D。其实已经可以启动嗰个叫行政长官强行离职命令佢离职嘅机制噶啦，已经 边需要用呢一样工？ 但系好严厉咯，但系啲老细好少两年都俾人啲嘅， 冇可能。我话俾你听， 就因为有呢、這个有头先嗰条啊。 以前咧，你以前可以咁讲，你以前可以咁用 吓， 系咪？如果你而家嘅现行嘅制度就系话，你喺个 report 里边 overall grading， 即系话总评分里边你系 D 嘅话咧。跟住你已經收信啦，仲有邊個第二年呢？係咪呢個係自動波嚟㗎啦？係咪而家裏面啊，即係嗰個總評分你攞 D 咧，你已經好大喎。 D 啊 ，D 你講 D for 多， 系 啦， 连续两年咪就系咯，因为点解会好严重啊？因为就启动行政长官着令离职啊嘛，所以啲老细系唔会写人两年 D 噶，即系对唔住，我系讲人性啫。 两年噶，因为第一。你今年一攞到个多攞到个 D， 根本上你就即刻收信。 系， 咁边有可能第二年呢？根本上你收咗封信就话俾你听，喂，你要改善啦。如果 over 嗰度，跟住你个老板有权 recommend， 即系推荐你要呢个员工要降为三个月一次。 系， 嗰个 report 就三个月写一次啦，仲搵第二年啦。 吓， 三个月里面你冇改善你个 performance，OK， 跟住再俾多个三月都冇玩完。 咁即系刘生，如果根据你的建议咧，即系话如果真系对一啲持续欠佳嘅公务员咧，最有效嘅方法就系快速炒魷，咁啊唔使搞咁多嘢，系咪咁啊？ 而家你用紧啊嘛。 系啦，咁即系你嘅意思系咪咁？即系用多，可以用多啲添。头先讲嘅数目咁细，系嘛？ 咁你我就唔明白点解有一个。咁嘅制度喺度，要拎翻呢個 Forced Retirement 呢個著令退休呢個 scheme 出嚟去講咧， 好啦， 加速呢個嘢，跟住好少人用嘅，根本上就。 咁又講返轉頭啦，所以你所講嘅快速炒油啊，根據你嘅所知呢，個乜嘢情形底下快速炒油係嚴重犯錯啊，或者犯咗刑事罪行啊，還是乜嘢呢？ 唔一定係刑事罪行㗎。 係。 你喺工作表現不佳已經係㗎啦。你係唔適宜做㗎。 咪嚴重到咩程度呢先要快速炒油呢？有冇一個準繩呢？ 佢咪話俾你聽囉，你根本上你就達唔到標。是咪？我俾咗機會俾你，你去改善，你都冇，是咪？咁因此嚟講咧，我就即刻就行動啦，是咪？行動就係話我俾足時間俾你，半年夠未啊？你仲冇唔復品，是咪？你冇改善嘅話，我咪啟動去到隊上去俾紀律委員會就玩完噶啦。 嗯，好。 去到嗰度，老實講，邊個幫你？你估你有律師去打官司啊？冇噶啦。嗰啲由嗰啲落翻嚟，已經係攞去冚期噶啦。 嗯，好啊，好多謝梁就廷啊，同我哋分享咗你嘅所知嚇，對於公務員嘅公務員工會之力之深，即係梁就廷都所需要啊。咁大家對於呢、這個剛才公務員事務局嘅建議啊，係公務員好唔係公務員好啊，都可以打電話嚟傾傾嘅，電話號碼18723111。而家我哋請嚟另一位工會嘅主席啊，就係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啊，馮全忠先生，馮先生。 喂，你哋好啊！ 系啊。 对于公务员事务局而家嗰个建议话，简化着令工作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嘅退休嘅呢个机制咧，我从新闻媒体嗰度睇到，你就大致上你好似系支持嘅系咪？ 系啊，冇错，我哋系个原则上系支持嘅，因为其实呢个咧都系源于去年施政报告啦。行政长官咧想进行一啲改革嘅措施啦，包括就系呢一个嘅简化机制啦，同埋就系话会嚟紧今年年尾咧会有一个公务员守则嘅检视啊嘛。咁所以我哋会觉得咧，其实呢两个做法咧，基本上都能够咧一改咧市民啊或者社会上咧对公务员认为佢哋系铁饭碗啊，又或者做啊36唔做又36呢一啲负面形象嘅一个几好嘅一个改善嘅方，即系一个方向嚟嘅。咁所以我哋其实系支持。有关嘅一啲举措咯。 嗱，作为工会嘅天职就系维护员工啦。咁有人即系受到即系惩处吓嘅话，佢走嚟揾工会嘅求助。咁你工会本能上系唔系叫本能上嗰、那个职责上系咪你都着令即系称先啲，即系都帮帮佢嘅咧？会唔会系咁咧？又 哦，一向都系嘅，即系无论佢而家所讲嘅启动第十二条又好，或者公务员事务条例嘅第十条都好啦，牵涉到。講緊係要革職啊，又或者係好似而家第十二條，其實都係叫勒令退休，其實都係一啲嚴重嘅指控嚟嘅。咁喺個過程當中咧，其實都有好多會員咧，過去咧就唔係多嘅，都有會員咧都向我哋一啲即係查詢啊、求助啊。咁當然啦，我完全同意啊主持人你所講啦，呢啲係我哋工會嘅天職咯。咁不過我哋都睇翻數字啊，其實過去咧，以我所知啊嚇。即係講緊呢個十二條咧，其實由2005年到而家咧，其實咧。就喺唔係話真係咁多個數字咧，係真係做咗呢個所謂十二條嘅啟動數字咯。咁有一部分人咧，其實都因為咧啟動咗呢一個咁嘅程序之後啦，佢哋其實自己都係想做翻好噶嘛。咁所以最終咧，真係會出現咗個情況，話係要勒令退休嘅話咧，這個數字未必係好多。 嗯。我就真係想知咧，數字唔多，係真係唔係咁即係嗰啲所謂叫持續表現差嗰啲人，真係唔係差得咁交關，還是係啲上司門啊加個門字啊，即係唔係一個啦不忍心即係去到咁盡，呢、這個反而會唔會係唔夠鐵石心腸啊？會唔會反而都仲係一個因素咧？老老實實咁問。 嗱，我自己咁睇嘅，正如我頭先一開始開宗明義啦，因為我哋其實係歡迎有關嘅舉措，呢、這個舉措其實係與時並進啦，亦都真係俾市民大眾有一個感覺咧，其實做公務員咧唔係一個鐵飯碗嘅。我覺得整體嚟講呢件事係對我哋一件好事嚟嘅。咁如果你話睇翻今次嗰個嘅建議嘅改善咧，其實公務員事務局咧劈頭第一個要簡化嘅程序咧，其實係講緊就係話咧。希望嗰啲持續表現欠佳嘅同事咧，可以刪減嗰一啲所謂不必要嘅一啲申述書嘅程序啦，同埋咧就話咧有以往啊，可能過去咧，可能真係有啲出現嘅情況，就好似阿主席你話齋啦。譬如我當我係一個部門主管，我要決定啊某甲究竟佢係咪應該要 嗰個觀察期係咪延長。咁可能以往呢，可能有啲主管佢唔係咁有擔當作為呢，或者佢唔想承受呢個責任呢，佢可能就會延長㗎啦。咁但係呢一次呢，以我哋見到嗰個簡化機制嘅重點內容其中一點呢，其實就話呢，喺現行嘅制度底下，如果除非有一啲好特殊嘅理由，否則嚟講個觀察期只能夠延長一次。其實正正就係呢，針對咗過去有一啲同事或者有啲主管佢唔想做衰人㗎嘛。咁變咗可能就係有延長啦。咁但係當然我亦都唔排除真係被指控嗰位同事佢真係有啲特別情況。咁但係呢，我哋睇到個精神呢，其實係講緊持續表現欠佳，而係咧點樣果斷可以做到一啲決定。咁我諗呢一點係值得肯定。 係關於個觀察期嗰、那個一個建議咧，亦都簡化嘅建議咧，就包括就話取消觀察期之後，部門首長需要喺部門裏面設立獨立委員會尋求意見嘅呢一個要求。咁政府即係官方嘅講法就話，實應個持續嘅報告已經係證明咗某一個同事已經係表現不佳㗎啦，唔使即係再整咩獨立委員會啊！即係簡我用普通人嘅語言去講啦，直接交俾呢個公務員事務公務員事務局 OK 啦咁樣嗱。甚至乎係呢個華員會會長啊李葵燕咧，佢自己都話咧擔心取消咗設立呢個獨立委員會就會損害公平一致嘅呢個原則。亦都憂慮會增長擦鞋文化嘅，認為要確保處理公務工作表現公務員嘅標準咧，盡量劃一。嗱，對於李葵燕呢個說法，你大家都係都係同事啦，你又點睇佢呢個講法呢？ 我諗咧，我就未必評論啊李會長嘅睇法啦。咁不過我自己就住呢點所謂嘅獨立委員會都有一定嘅意見嘅。如果唔介意，我都可以講下。 好啊，好啊，好啊。 其實咧，一般相信咧，如果過去有個獨立委員會咧，的確咧叫做容許所謂嘅第三方啦。咁但係以我所知咧，因為其實過往咧，其實呢個獨立委員會咧，其實係點講啊？就係話咧，喺一啲可能規模比較細呢個部門啦，其實如果你話要成立嘅話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因為我諗你都大家都明白啦，一個同事佢個表現欠佳啦，同埋持續欠佳咧，其實咧佢嗰個現有嘅機制咧，都會咧係要求個同事咧進行一啲輔導啊、調職啊，又或者咧希望咧做一啲。即係安排底下咧，令到佢持續可以改善翻嗰個行為表現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喂，如果係一啲細嘅部門，佢又要再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因為佢哋嘅要求咧，其實係要同呢個同事係唔認識嘅，並且咧當然啦，又要係熟悉呢一個部門嘅運作啦。咁的確係有一定嘅困難嘅。我哋自己嘅着眼點咧，就係話咧，其實當然我哋作為工會，其實我哋都關注。一旦有同事咧係即係被落入呢個指控之後，會唔會出現一啲冤枉啊，或者一啲誤判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都咧，其實因為大家知咧，嚟緊咧有兩個禮拜嘅諮詢期啦，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就住呢件事咧，係要求我哋啲主要工會有啲回應啊嘛。所以我哋都會問多少資料，就係關於呢個獨立委員會咧，是否咧係過去咁耐以嚟嘅，究竟係有幾多次係同所謂管方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呢，咁我哋再衡量咧會更加會科學化咯。不過我自己咁睇嘅，我哋有個睇法就係話咧，喺現行嘅機制或者即將可能會建議嘅機制底下咧，其實都算完善嘅，因為講真，同事係受指控嘅同事咧，佢係有申訴嘅機會啦。咁跟住落嚟咧，其實俾公務員事務局去裁決之後咧，亦都要經過公務員事務罪用委員會嘅 PSC 嘅。咁所以你話啊，淨係得個別自己部門嘅同事去審佢，咁我相信又未至於係咁嘅。咁但係我哋同一樣嘢，即係話睇下究竟就住嗰獨立委員會，我哋當掌握到進一步數據，能夠係更加科學化去評論佢過去嘅作用嘅話咧，再提出一個意見會比較恰當。 你刚才提到咧，就话有啲部门咧规模比较细，所以系难成立到呢个独立委员会，可唔可以举一啲例子啊？ 嗱，呢个讲法咧，坦白讲，我哋都系咧喺过程当中咧，透过公务员事务局嘅官员咧，讲翻俾我哋听个实际操作困难嘅。因为咧，唔知道可能主持人都可能有机会知嘅。其实咧，一个人咧，一个同事啊，被评为表现欠佳咧，其实佢嘅上司啊，或者咧，要报翻去人事管理组啊，其实都做咗好多嘢嘅，包括要提醒佢啦，要加强监督啦，要辅导啦，要培训啦，要俾啲行政措施佢啦，又或者调职去试一试佢系咪真系咁啱呕，即系唔系话呕系偶然啦，定系餐餐都系表现得唔好咧，系咪？ 咁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咧係的確咧係出現個情況，就係、是、話如果要求一啲，譬如你啲大部門啊，我哋有三萬幾嘅警察，又或者食環署、康文署超過一萬人嘅，咁梗係問題唔難啦。 人少嘅部門就即係好實在嗰句就話，係咪真真正正做到獨立，同呢個有關人嘅同事即係冇關係咧，係難。我以為你意思係咁咯。好啊，多謝你嚇，阿馮傳忠先生。